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三十集。连南出了医院，没打算在地摊上买拖鞋。秋意总算拆石膏了，怎么也得买双过得去的。拐了个弯，有条小商业街，他找了家卖跑鞋的店，给秋意试了一双。挑颜色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决，在荧光绿和白色之间来回比了半天。虽然他觉得秋意挚爱的应该是荧光绿，但最后还是按自己的习惯挑了白的。交了钱，出门走了几步，又返回去买了双袜子。袜子他挑了双红的。秋意拆完了石膏，穿上边南买回来的鞋试了试，还挺合适。 颜色喜欢吗？还有一款带点荧光绿的，你要不喜欢就拿这个去换那个荧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不是喜欢荧光绿吗？自行车都刷的绿漆。 所以你给我买双红袜子是什么意思？不该给我买双绿袜子吗？ 没绿的呀，大红大绿反正是一家的。我觉得红的也挺喜庆，庆祝你终于能走路了。庆祝庆祝，热烈庆祝。 秋意有一个多月没用两条腿走路了，从诊室走到医院门口用了老半天，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腿。边南站在路边问他， 怎么了？脑袋太沉了，一直就没抬起来过。 没，我就觉得有点不适应。 我靠，原来你跟我一样高。 你手机借用一下，我给二宝打个电话。 哦。 秋意拨了电话，问秋燕毛笔字写完了没，告诉他再过半小时他们就回去了。边南围着他转了一圈，最后跟他面对面站下了，盯着他又看了一会儿。 哎，我好像是第一次跟你这么站着说话。 是吗？那边有个公车站。 哎，也是头一回这么跟你溜达，不用搀着你啊。还有点不习惯呢。 如果算上第一次秋意用警棍砸他，他俩认识也算认识一学期了，可这里边除去打架挑衅时一闪而过的并肩，剩下的就都是秋意一个多月都没能站直的状态了。 你还有这爱好？那你搀着我吧，不过瘾你可以背着我，我不介意。 你信不信我一掌下去你直接转身回医院给你胳膊打石膏？ 秋意没理他，走到站台看站牌。边南懒洋洋地靠着广告牌，突然发现秋意胳膊被他拍了一下的地方居然留下四道红印。他凑过去看了看。 我靠，我没使劲啊。 哎呦，现在还疼呢。 你就扯吧，你这就是太白了，不禁的弹你一下估计都能看得出来。你要像我这样，我妈扇我一耳光都挥挥衣袖不留下一个指头印。 你妈还打你呢？ 就打过一次。 哪个妈呀？ 还能哪个妈，亲妈呀。边星宇他妈我叫阿姨。管人家叫妈不给人添堵吗？ 车来了。 边南无奈地往进站的公车上扫了一眼，眼睛一下瞪大了。 打车打车，这还能挤上去？ 不打，我就想站会儿，好久没站着了。 哎，再往上挤挤啊！ 我靠，惨死我了！奶奶好身手。 边南很少坐公车，一般都打车，要不就吴叔送他。加上这站不是大站，没人排队，都乱七八糟往上挤， 他感觉快有点找不到车门在哪了。他被秋意拽着，好不容易挤上了车，贴在秋意身后，感觉自己热得跟烧着了似的。秋意突然背过手，往他屁股上摸了一把。 哎，别瞎摸。 美的你，手机搁兜里，一会儿就没了。 秋意扭头瞅了他一眼，手又往前点摸到了他裤兜上，把他的手机掏出来拿在了手上。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，非要体会直立行走的人生。哎，你能转过来吗？我脸冲着你后脑勺真别扭。 你跟我脸冲脸就不别扭了吗？ 边南往后仰了仰头，秋意这一转过来，他俩就跟要干嘛了似的，脸对着脸。秋意的睫毛他都快能数得清了。 哥，我求你了，咱俩下站下去吧。 嗯。 秋意偏开脸应了一声。下站车一停，他俩跟打架似的从后门挤下了车。边南揪着衣领抖了半天，又扯了扯裤子。 我靠，人怎么这么多啊，急死我了。 你请你吃冰吧。 我请吧，庆祝你终于拥有了两条腿的人生。 俩人进了店里，要了两大盘刨冰。边南埋头吃了几大勺之后，才往椅背上一靠，仰着头长长的舒出一口气。 啊，缓过来了。 你坐过公车没？ 这话问的。当然坐过啊，只是坐的少，这么热的天儿我一般就不挤了。你平时都骑车吧？ 嗯，其实我是忘了今天是周末，平时人也没这么多。 一会儿打车回去吧，二宝该急了。问你个事儿，你手机呢？ 摔坏了。 怎么摔坏的？ 问万飞啊。 真是那次摔坏的？ 嗯，不然就是你那天要债砸坏的。 滚蛋。 边南突然有点不好意思，秋意这么长时间都没再买个新的，估计是经济上不允许。他把盘子里的刨冰都吃光了之后，又犹豫了很长时间，才把自己的手机推到了秋意面前。 你要不 不用。 旧手机又不是新买一个给你，我还有一个手机，我爸找不着地儿给我花钱，每年生日都送我一个手机，我还有一个还没来得及用呢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费劲啊。 哎，行，不费劲了，把你卡拿出来。 边南马上拿过手机，把卡拆了出来。 里面东西不删吗？照片、短信、微信什么的。 我手机里没什么秘密，除了偶尔玩玩游戏给万飞拍个丑照，就没别的东西了。你要是看着不顺眼就删。 好吧。 哦，对了，那什么，前阵我回家，边心宇他问我要你电话来着，说联系不上你。 哦，那估计我一开机这手机就得卡死机了。 你跟边星宇 什么关系也没有？ 谁问你什么关系了？我又不会因为他揍你。我就想问问你俩怎么认识的。 我给他同学补课。 没了？ 那你觉得应该有点什么？ 不知道。走吧。 俩人打了个车，刚到胡同口，就看到了站在树下跟另一个小男孩说话的秋燕。他俩从他身后走过去的时候，秋燕正挺得意，跟那个小男孩展示着手里的大黄蜂。 你看，胳膊可以这样抬起来，咱俩换着玩吧。我那个大黄蜂的颜色比你这个漂亮多了。 可是我这个可以动啊。 你这个颜色都不对。 可是， 换吗？换一点。 不换。 嗯？大虎子，哥哥，你们回来了。 嗯。 这小孩一看就鬼精鬼精的，还换着玩呢。哎，你谁啊？ 他是方小军，我同桌。 你就是方小军啊？你还敢来换大黄蜂？你信不信我胳膊腿都给你换了？ 神经病！你那个大黄蜂最丑了。 嘿，我这暴脾气。哎， 干嘛呢？ 这小孩太坏了。他 大虎子。 秋燕突然扑过来抱住了他。边南猛地反应过来，后半句话卡在了嗓子眼里。他低头看了一眼秋燕，刚还差点让人骗了大黄蜂，这会儿又马上能反应过来打断他说话。这小东西的脑子时灵时不灵的，怎么一点谱都没有？ 吃完饭带你出去玩，回去收拾一下，我跟大虎子去买点吃的。 嗯，我想吃薯片。 直接把午饭买了吧，还是你做？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。 等等。 秋意从他身后一伸胳膊，勾着他脖子往后拉了一把，贴在他耳边问： 方小军怎么回事？ 嗯？什么？方小军怎么？哎，你这样不热。 说完了再热，不是我收拾你。 那你快收拾一个，我看看你多大本事。 秋意想都没想，伸手抓着他的裤子就往下一拽。边南吓了一跳，赶紧揪住自己的裤子。 对的，我靠，你神经病啊。 方小军怎么回事？你要不说我回去直接问二宝了。 哎，这你别问他，别问他。我跟你说了你也别问他，要不然他该觉得我出卖他了。 嗯。 方小军那个熊玩意儿把二宝存钱罐里的钱都给骗走了，钱我替他填上了，说好了每年还我40。我现在说了，撒手。 我说存钱罐里怎么有整钱呢？你给的呀？ 你偷看他存钱罐了？你干嘛偷看啊？ 哎，没偷看，他每天抱着钱罐子等着装满呢，我有时候偷偷往里放点。都让方小军骗走了。 是啊，蹲路边哭呢，我就这么才认识二宝的。哎呀，外面太热了，咱们先进超市吹会儿空调嘛。 嗯。都8岁了，脑子还这样。 他就是太单纯了。要不我跟他聊聊，让他以后长点心眼。 不用。 为什么？下回再让人骗了呢？ 他是缺心眼儿，又不是缺智商，还能总被骗吗？骗一回就懂了，还能单纯几年呀？ 边南没出声。俩人在超市里买了点零食，边南本来想着再买点菜，吃一顿秋意做的大餐，结果秋意想了半天，拿起一个鸡蛋，冲他晃了晃。 蛋炒饭吧，正好昨天的饭煮多了，还有剩的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